預計在下個月15日左右舉行，而選舉的形式和具體日期將於下星期二決定。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北偏東，大約9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但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同風勢微弱，最高氣溫達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溫3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城市花園的意外已經清理好，第一二線解封，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懷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行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佛光街橋底。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去到安達大廈，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在九龍區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窩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龍尾白雀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門的達福路因為有渠務工程，直至到下午六點鐘，達福路近住黃江圍路交界一段是臨時封閉，一帶有交通改道安排，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干諾道中和記大廈橋面來回。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酒精會影響你的視力和動作協調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萬不要駕車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喺周末有情人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二台通识60秒。 崔小姐，听讲你开咗新公司。 是啊，但是唔够人手啊，用过好多方法都请唔到人。 不如你试下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雇主可以透过计划聘请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仲可以申请在职培训津贴噶。 在职培训津贴咩嚟噶？ 为了鼓励雇主聘用展翅清健计划的学员，计划设有在职培训津贴，当雇主聘用计划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职位，那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的了。在培训期内，每个月的津贴金额还是学员的薪酬一半，全职和兼职都可以的。由今年的9月1号起，雇主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金额，还已经由每个月的最高4000元增加到5000元。 听落都挺吸引，我想展翅清健计划应该帮我解决到请人的问题，等我即刻上去他们的网站那里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迪神、师培、 寻上司认真做。 09分啊！呢度系寻上司认真做，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思培啦，同埋迪神 ，Hello， 仲有咧就系喺电话嗰度咧就有茉莉啊，今日 ，Hello， 嗨， 喂，茉莉你好啊，嗱，喂，咁啊，今个星期六啦，咁快就好似 眨下眼， 眨下真系好快喎，今个礼拜过得， 尤其是咧，我觉得疫情关系啲时间系简直飞逝嘅，即系呢一年咧，真系唔知道自己做过啲乜嘢，就好似已经去到年尾，又未去年尾嘅，即系年嘅大半啦，年中作过啲啲，系啊，咁啊都提下大家啦。其实咧，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做咩啊？呢样嘢一定要提噶嘛， 因为你要踢翻落去嗰下有趣。 有好多 系 咁 咯，系啦，即系你要特登要踢翻落去啊嘛， 系咪有啲硬啊？ 唔系，好似你即系讲， 大家听 吓，系啦，即系一定要讲例行公事先。嗱，我交翻俾你啦，我天气小姐点啊？ 系啊，要讲嘅还是要讲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咁而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0%啊。咁啊，留意翻啦，今日行出街嘅时候都觉得好热，但系咧，原来天气预测咧亦都话下昼局部地区咧可能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嘅 噃。哦，今日真系好鬼热啊！即系啲人又话喂，雨后咧应该就会凉啲嘅啦，我呃人嘅，原来咁鬼热嘅，今日我出去仲着长裤咯。 系，所以唔系因为咧，其实又成日都话附近有台风啊，又或者会有雨啊，咁样，所以可能唔知系咪咁样叫牛雨啦，因为通常牛雨就话热啲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咧应该要好似天气小姐咁嘅，真系要多啲留意翻呢个天气先出街。不过除咗留意天气之外咧，其实好多嘢，我觉得身边上面而家都要多咗去提防或者留意嘅。其中一样，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最近又是多咗好多一啲嘅骗案。尤其是在一些网络上面或者是电话上面的骗案又是多翻。 我会觉得呢排我收多了多三字头的电话啦，300几几几呢我全部都识晒㗎啦。 即係一定借贷㗎嘛，嗰啲 係。通常都是借贷啦，唔同公司啦。跟住我最嬲呢就是有某一啲美容院呢好兴打亲嚟都係我间。跟住你可能都好努力咁语重心同我讲啦。我已经同你个 manager 呢讲咗呢就唔好再打电话俾我啦，唔该。跟住呢佢就哦咁我再同 manager 讲声。跟下一次佢再打嚟咯，即系你永远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咧。即系有时如果我系急需，嗱我试过有时急需系等啲电话咧，我 系 有少少猛震嘅。 系啊， 即系因为你已经系等紧一个电话，点知电话响，原来唔系嘅，系佢不停系烦你嘅，咁我就觉得好烦咯。 唔系一个都算啊，如果你一日咧收可能5、6、7个，你个人真系猛嘅。尤其是我试过一啲咧系即刻再打过嚟，即系我收咗线你系 sell 咩噶？跟住佢话借贷咁啊，跟住我就话唔使啦，跟住收线啦，转个头咧佢三分。 要借睇啊！ 一分鐘之後再打過嚟。咁又 個人 就懵咗， 除咗呢啲之外咧，頭先其實迪神講一樣嘢就係咧，佢有啲咧仲要扮曬咧，就話：，我之前同你傾過㗎，你叫我晏啲打嚟，其實我冇同你傾過。 係啊， 好多呢啲就懶係好似話：，你之前都已經有興趣，可能你唔記得咗，唔緊要，我而家再講一次俾你聽啊！有好多呢啲唔同嘅騙案，不過最近咧，我多咗一啲咧，我係直情驚啊！我真係驚。咁話說就係咧，我平時會即係有一個 email 經常用開嘅，咁跟住突然間入面個 email 咧，有一啲人 send email 俾我，叫我去 click 入去嗰個嘅認證碼咁樣嘅睇，咁我就覺得奇怪，我最近都冇開過其他新嘅 account， 做咩叫我去一啲認證碼？跟住好彩嘅就係我有醒目啊，我今次聰明啊！因为我见佢系简体字，跟住我就唔倾入去咯。 吓，但系其实咧，一啲我唔识嘅牌子或者你正常上边应该有个抬头噶嘛，个抬头如果你完全唔识嘅话，你都会倾入去睇睇咁样噶。即系你系所有电邮一有新弹出嚟就一定会睇，一定会揿嗰啲人嚟噶。 我会噶，我会倾入去睇嘅。咁因为但系咧，我就唔会倾入去嗰啲，即系通常唔系话有啲 link 咧，你揿入去嘅话就会中毒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我就通常唔会，我会醒水嘅，我就唔会揿入去啲 link 度。我睇下个 email 讲咩先，因为其实我不嬲英文唔系咁叻啊嘛。我惊我成日咧，即系咧入咗一啲嘅 account 或者入咗啲会员咧，跟住其实就系嗰啲嘅品牌或者可能系嗰啲嘅 member 就 send email 俾我，所以我就会揿入去入面睇下究竟佢系边一个品牌或者边一个 email。 email， 跟住我先 delete 佢咁样嘅。咁啊，除咗呢个 email 之外咧，我多翻咧就系、是、不停就系叫我又话，我喺边度，入境处啊，或者其他唔知咩处啊咁样， 运输嗰啲 咯，有个包裹，咁我就觉得好好奇啦，入境处又点会关包裹事呢？ 两件事系完全拉唔埋嘅， 系啦，跟住系会有好多人啦，我觉得啊，有好多可能听众们都同我一样嘅，即系可能第一下就可能俾佢吓吓先嘅，咁跟住之后，但系呢啲真系要大家要好冷静地去分析咯，究竟有冇关联呢？咁通常我因为而家我觉得系多咗，因为好多因为疫情关系啦，多咗好多人上网买嘢啊，咁所以讲包裹呢一个字眼嘅时候，可能就多咗有啲人就。咦，系咪真系我个包裹咧？咁样， 系，同埋因为啲骗徒咧，成日都谂啊，就系咩咧？哎，咁我要带个包裹嚟呃你啊，我都要带入境啦，咁应该同入境处有关系啦。所以佢一讲就讲入境处，佢唔会同你讲渔农处，因为佢唔会惊动渔农处噶嘛。 仲有一样咧，我试过屋企好奇怪嘅嘢，突然之间咧，你冇寄过嗰样嘢啦，但系嗰日收到包裹，一打开咧，我妈咪系写俾我妈咪嘅，咁佢里边咧系一啲不知名嘅一啲番茄奇怪。怪样嘅番茄嚟嘅，咁跟住我就问阿妈咪啦，你有冇订过啊？因为咧要俾邮费嘅，即系佢系到付，你要俾百几蚊邮费。咁我就觉得好奇怪，跟住妈咪话冇订过，咁我就开始怀疑咧，会唔会有啲人开始专登写你，即系知道你个地址，然后咧寄一啲嘢俾你，然后叫到付收钱。咁所以如果你系冇即系冇 order 任何嘢嘅话咧，咁就要留意翻系咪真系要俾，唔使俾冇 order 过嘅就唔好接啦。 我正正就係想讲呢一样嘢，因为其实我姨都遇到啊嘛，讲返头先先就係嗰个咩入境处嗰个呢，其实应该係海关打俾我㗎嘛，如果係嘅话点会入境处关包裹事啊，咁所以我就真係一定要冷静啲去留意返呢一样嘢。好啦，咁但係头先师培讲嗰样嘢，我阿姨最近都发生咗，就係、是、真係呢有人又系上嚟揿钟，就话啊你有个包裹啊小姐，咁佢就讲咗某一个系知名嘅一啲嘅运输嘅品牌嘅名嚟嘅，咁令你减低个戒心咁样。即系话哦，我系啲乜乜噶，咁你觉得哇，国际嘅呢个运输中心，咁啊都真系信得过，但系就会觉得好好奇啊、哦，我都冇订个包裹，咁但系佢都有谂过就系会唔会啲朋友帮佢订咧，因为又真系之前咧，佢哋系真系有成班咧走去嗰啲订啲集运翻嚟香港咁样，但系就国外国咁样嘅，咁跟住，但系佢即刻问个 friend， 佢醒目地，咁、那个 friend 就我冇喎咁讲。咁跟住好啦，咁佢拒收咗一次，即係我姨就拒收咗一次啦。咁拒收完之後呢，但係我姨又真係會一系列地收到埋啲message 㗎喎，即係佢會收到 message 就話啊邊個我哋係咩咩公司，咁而家我哋就會有個包裹俾你咁樣。咁跟住可能就真係一間咁樣嘅國際公司 send 過嚟。咁跟住我姨拒收咗之後呢，佢隔多陣幾個鐘到佢再 send email 俾我姨，話俾佢聽我夜晚會再過嚟。 哇，咁狂追猛打。 系啊， 唔收继续寄俾你。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阿姨就忍唔住咁，佢又惊啦，佢就觉得啊，好惊我个地址俾人泄漏咗，但系我姨系傻仔嘅，你个地址好明显已经泄漏咗，原来人哋唔会揾到上门啦。 系啦，其实好容易泄漏啊，你要个名同埋地址啫嘛。你是但有一封信唔知道去咗边度咧，就已经可以俾人知道噶啦。 系啦，咁跟住最后屘就我帮我姨打电话过去，就同翻佢讲。咁原来点解会更加多啲混乱或者泄漏咧？咁原来可能佢哋真系太多一个嘅包裹做唔晒，就会分俾其他嘅一啲细啲公司嘅去做。咁因为我打电话去问佢话呢个你系咪呢个公司？佢话唔系，但系我系负责派嘅。请问咩事？我话哦，因为你哋今朝早咧已经有人寄过个包裹过嚟，但系其实我哋嘅屋企人系冇，我直情讲咗话，我系冇寄，即系我冇去订过任何嘅嘢嘅。咁我为免你又要白行一趟，所以话声俾你听，你哋话夜晚会再 send 过嚟，你哋唔好过嚟啦。跟住 check 下 check 啊，你有几多少包裹？我话你 send 过嚟话有两个，即系第一次咧都系一个啫。到夜晚嘅时候已经 send 过嚟话有两个包裹， 越嚟越多。 系啊，跟住你知唔知最恐怖嘅系咩啊？跟住嗰个人真系帮我哋 check 个 number 啦，即系 check 啲嘢啦。佢话小姐你有三个， 哇！你会唔会迟啲唔接咧？可能有十个噶啦。 系啊，跟住所以就话啊，可能唔知系咪俾人哋 send 错咗啲地址啊？咁所以麻烦你要真系同翻嗰边讲沟通翻，就真系我哋冇要过任何嘅包裹。咁跟住之后先至真系再冇 send 过嚟咯。咁所以真系有好多呢啲嘅上面嘅嘢，真系要小心小心。 系啊，同埋我开始怀疑呢啲系咪另类嘅销售手法嚟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因为又系。 咩啊？又系咩啊？ 哦，冇，我见你有歌嘛。 系啊，转头翻嚟讲。 这晚想不通，通通想不通，想多刻思想可解放，一束光心机都失踪，曾经的画面涌得失控。 That we were meant to be is all that ever see， 每种心事旧事谁来凭艺救治，当年痛一痛年见到笑都不倦，我想永不终结，今年考验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就拒绝走开一个人便呼之，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着大家光线流，再想翻的可更愁，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将爱已困倦，跳转过去世俗，对对错错 I should let you go。 Yeah 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过去每秒的控诉， gotta let me try gotta work this time， 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着大家光线流，再进化的可更愁， 有你的手 Burnout。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试认真做。 剛才就講到一些騙案，其實我自己都有遇過一些，最多的騙案應該是情感騙案。 看你的樣子， 阿莫有沒有遇過呢？ 哇，你笑他啊？ 不是啊， 阿莫當然遇過，難道全部告訴你啊？ 不是，那騙案沒人想遇的嘛， 難道我拿槍包給你看啊？ 不是這樣的。 喂，又沒有講到這麼 多，都可以， 只試過一次在網上面而 已。哦，是嗎？ 好耐，我之前讲过啦。 你我唔知喎、啊，你玩、啊、你玩有缘人嗰啲 friend 啊？ 唔系一定嗰啲地方先有噶， 系咯， 漂流瓶嗰啲啊， 唔系嗰啲诶，因为咧我 Facebook 嗰度即系好耐之前都讲过噶啦，咁成日都耐唔耐有啲人 send message 过嚟，喂 hello 咁样噶嘛 ，Instagram 都会噶， 系啊， 咁跟住通常我啲我唔理嘅，咁有一次我真系理啦，跟住同佢倾偈啦，跟住倾下倾下讲到自己好凄惨咁样啦，跟住最后屘我坚持话俾佢听，我净系识广东话，你写中文啦，冇写英文，跟住之后最后屘佢又放过我啦。 咁你好彩你遇到一个唔识中文嘅，因为我觉得系有好多唔同语言噶，因为我 咁你又遇到好多讲 中文 嘅。唔系嗰个人，即系嗰个骗徒谂住呃阿我嘛，但系其实个骗徒遇骗徒咯。我唔识噶，你唔好搞我啦咁样。 系啊，其实我识嘅，我识睇佢讲咩，因为其实好傻啊，佢写完啲嘢我答到佢。 好惊！咁系阿师培你嘅情感咧？你嘅情感被骗啊？ 唔係我被騙嘅，其實係你知道佢係一個騙案，因為咧我身邊有咧好多朋友咧，亦都曾經遇過。 唔係啊，飛機師嗰啲 friend 啊。 係啦，嗱，其實咧騙徒，我自己覺得啦，網上情緣嘅騙徒咧，通常都係一啲扮專業人士啦，即係可能話俾你聽做一啲嘅政府部門啦，或者係飛機師啊、醫生 啊、經紀 啊。係啦，咁我之前遇嗰個係醫生嚟嘅。哇！佢仲要咧係咁你突然之間啊，醫生好似好少聽話係騙徒啊咁樣，咁你一時你個戒心就會放低少少，咁佢咧就係、無端端咧就會訊息你，跟住就會話：哎呀，我覺得你好靚啊，我中意你啊咁樣啦。但其實你係冇同佢見過面嘅，跟住佢就會定時定候，早午晚三餐咧就會問候下你啊，食咗飯未啊？跟住就影一啲戴住手術帽嘅相啦，跟住又話：哎呀，啱啱做完手術出嚟啊，真係好真嘅喎。咁同埋咧，我覺得最恐怖嘅就係咧，佢通常網上騙案都係啲靚相嚟噶嘛。即系靓仔相、靓女相啦，嗰个医生唔靓仔嘅，所以个真实程度我觉得系好高，但系咧 开始贴回现实啦。 系啦，但系咧佢嗰啲嘅内容啦，你会觉得佢好一模一样啦，即系个篇幅好似系 copy and paste，即系可能系我 copy 我复制完之后就黐俾另外一个，系冇乜感情嘅 咁样。 系啦，然后就睇下你回应佢先，要谂下点样复你。你同佢讲，你话哎呀，我觉得网上真系好多骗案，我觉得你呃人嘅，跟住佢就。会用好多嘅方式话俾你听，解释俾你听，系啦，令你信。咁但系后屘倾倾下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咁啱嗰阵时得闲就讲咗两句啦。后屘觉得好攰，唔想再同呢个人讲嘢。 唔系，咁你都算叻，即系起码你唔系堕咗入佢嗰个骗局入边啦。即系你都识抽身，好紧要。 系啊，甚至咧我知道有一啲嘅网上边啦，亦都睇到，譬如电视剧啦，亦都有讲过啦，一啲嘅网上情缘啦，就会问你啊，话有一啲医疗费用要负担啦，即系一开始话好中意你啊嗰啲，跟住后屘又有啲咩现金周转啊，甚至系 只狗要医啊， 系啦，或者系咧有啲贵重礼物、定情信物，我寄咗俾你噶，不过扣住咗，所以你一定要俾啲钱佢先至可以通到关。咁咧呢啲嘅方法咧，我都聽過嘅，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咯。 係啊，我最近咧好笑啊，我有朋友咧，我即刻叫 Capital 俾我睇添啊，係有幾個喎，唔止一個喎。咁咧佢直情係寫咩咧？佢已經唔再係話電話或者網上面嘅社交平台噶啦，佢係直情係 WhatsApp 佢啊。跟住之後咧 send 俾佢話：，喂，好耐冇見啦，嗬，我而家咧就喺邊個邊個地方。咁咧就 WhatsApp 就唔方便，不如你加我嘅V 乜嘢啦，即係另一個嘅社交平嗰、那個嘅溝通嘅地方。佢話疫情過咗之後，我就會嚟香港噶啦，咁樣跟住就好似真係同你係 friend， 可能係一啲外國嘅 friend， 你唔記得咗或者一個新嘅電話號碼就聊你傾偈。跟住之後走音添啊，跟住之後咧仲要係佢 cap 咗幾次俾我睇，好好笑噶，有唔同嘅人啦。咁跟住之後佢再話俾我聽咧，已經咧係呢個我之前好似報紙定新聞都睇過，就係佢會加咪有好多成日加你入一啲 group 度，那個 group 有幾廿個人嘅，咁通常啲人咪退走曬，即係你會睇到啲補習社啊嗰啲啦。係，咁而家咧有一啲咧就係話俾你聽，類似係嗰啲叫你買股票嘅 group 啊。咁跟住之後咧，就你走嘅就篩走咗一紮啦。咁你繼續留喺度嘅話，佢就開始傾偈噶咯喎。咁例如就係叫你就話嗱呢個股票咧可以賺嘅。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賺夠噶啦，都想俾大家賺下。咁所以咧就教大家你哋買邊只啦咁樣。跟住之後咧，我 friend 咧就即係好奇啦，想睇下佢哋搞乜龍標啦，因為都覺得幾得意啦呢件事。咁當然我 friend 係提高警覺嘅，即係佢知咩事嘅，即係知咩一回事。只不過好奇想睇下佢。想發展成點，咁就瞄咗個 group 嘅，即係就撳咗靜音，唔再彈任何嘢出嚟啦。 即係純粹睇下八卦下啦。 佢睇係啦，一直冇出個聲睇。咁佢話真係有啲人，即係佢真係會彈某啲嘅股票啦。而嗰啲個股票好似真係令到有啲人係真係賺到錢嘅頭一陣。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會開始就話啦：好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我哋就要開第二個 group 定唔知點樣。即係就開始就叫你俾錢啦。咁俾咗錢之後，佢就會再教你賺其他嘅股啊，即係例如咁樣，即係就俾咗第一陣嚟掃咗你先嘅。咁第二陣之後你就俾錢嗰啲啦，咁最好笑就係咧，你一定要答佢或者同佢傾偈嘅喎，跟住佢就會話係乜乜老師，乜乜老師當佢係職神老師咁計啦。 咁跟住咧，迪神老師會突然間耐唔耐彈出嚟就話：你哋啊，唔出聲嗰啲啊，你哋要俾幾多錢落幾多股？跟住如果你唔俾嘅話咧，即係你唔俾錢嗰啲就話：我唔需要啲一啲唔認真嘅學生，我好努力去教大家噶。唔該你哋自己睇咩要俾啲心機啊！咁你哋落幾多股啊？啲咁樣嘅嘢。 即係佢係成，即係佢基本上係成個盤算係連人物佈局你都要即係套埋出嚟㗎啦。即係你以為嗰個發難話你出老千係假咩？其實發難嗰個都係演員嚟嘅。 係啦，好好笑。個 group 入面啊，即係佢話我賺咗錢嗰啲都可能係佢哋啲妹嚟㗎，你唔知㗎。咁所以真係要提高警覺嘅。 唔係冇錯，因為咧，即係而家始終咧喺網上世界咧，你見唔到樣啦，你對唔到嘴啦，咁所有嘢咧都係靠文字去交代，甚至個語音啊錄音俾你聽都係假嘅。咁所以啊，真係自己留意住啊，網上嘅騙案真係好多，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86名确诊病人喺公立医院离世。63岁男病人生前住喺马鞍山恒安村，98岁女病人系九龙湾其康会企业护理安老院嘅院友，两人都有长期病患，喺威尔斯医院留医，分别喺寻晚同今日下昼离世。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下星期二開始，設於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臨時希望實驗室將用作檢測樣本。負責實驗室運作的華星診斷中心表示，16組希望實驗室按照每日100,000個檢測量設計，政府決定以3-1的混合樣本檢測策略，因此每日最多可以做30,000個檢測。华星医学特别顾问黄世华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实验室24小时运作需要400-500人工作，其中一成是华星的本港员工，大约10人是本地注册化验师，其余九成来自内地核酸支援队，他们是内地认可医学化验师或实验室工作人员，但最终由本港化验师复核检测报告或数据。黄秀华强调，每个样本只有条码，没有市民的身份资料，样本会消毒和销毁。教协有关文凭试教学进度的调查显示，近90%受访教师表示教学进度受疫情影响而落后，超过60%受访教师预计新学年未能完成教学。教协以电子问卷形式访问有教授2021年文凭试考生的教师，部分教师任教两个科目，一共收到841个有效回复，90.5%受访教师认为网上教学影响学生的备试操练，亦都对他们掌握学生学习进度有影响。其中在中文科，80.5%受访老师认同可减少必答题的范围，近90%认为可进一步减少校评内容，删除选修部分。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认为，由于各间学校的教学进度十分参差，要制定或一的方案会有分歧，期望考评局敲定方案前听取前线教师和科目委员会的意见。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9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两个月以来单日确诊个案低于100宗。首府墨尔本实施封城第四个星期，新增个案逐步回落，但当局强调不会急于放宽社交距离限制，仍需更多时间等待克服疫情后才逐步重开。墨尔本计划封城六星期，措施包括居民每日只可以进行一小时户外活动。外界相信即使六星期限期届满，部分严厉措施仍然会实行一段时间。澳洲全国累计25,000几宗新型肺炎，一共是601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即系狮隧桥底前少少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风力楼。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意外，龙尾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老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津桥；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茶果岭道因为爆水管，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翻落到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滑低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Saturday Game On 的时间开始，我请翻我队友出嚟先，喂，莫莉，我黄牌， 喂，冇咁讲啦，我估嘢最渣， 冇咁讲，你拍住我哋一起嘅战胜啦，系咪先？但今日师培咧好有心机，我但系见到好大个袋，但系唔知嗰个袋入边咧系有几多嘢啦吓，因为头先又话 个袋入面就系得一只手指尾咁大嘅关事， 或者得只蕉嘅啫咁样，咁唔知佢入边系咩嚟啦？咁但系今日咧师培就同我哋出题啊，咁啊另外大家如果喺心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同我哋一起玩呢个游戏。 系啊，阿刚刚已经出咗个贴咧，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吓。通常咧啲智囊团都好劲噶，即系佢哋快过你估到噶，但系你哋唔准睇啊吓。 我唔会啊，唔睇。阿莫阿莫睇唔睇啊？ 唔睇啊。 系啦，乖宝宝啦。点 解啊？ 点解啊？ 我睇紧韩剧。嗰啲危机， 好啦，咁我哋一齐唔好影响我哋估嘅，唔会分心噶嘛。 系啊 ，OK， 好嚟啦， 集中啲啊， 做咩系咁走音啊？吓，饮多啲水啦。 系，嗱，咁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咁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某一类人啦，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嚟嘅。咁佢系好少带出街嘅。咁 每日都必须要，但系好少带出街。 是啦，咁同埋佢系一个好帮手嚟嘅。 你呢个重复真系帮到手啊！ 喂，你搞到我唔记得咗啦，佢 你头先最尾讲咩话？ 唔系话咁快唔记得， 佢都唔记得。 你讲咩啊？ 第一，某一类人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 我记得啊，我唔记得第三 个。第三个， 第三个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嘢，唔记得系应该啊，废啊嘛。 唔系啊，真系好帮手嚟噶。 好帮手。 系啊，几好用噶。 精神每次拎完啲嘢翻去都话好帮手。 系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系啦，实用。 咁我有用咯。 嗱，呢一个嘅物件体积系大嘅定系细？ 大过我只手掌，或者同你男仔手掌都可能再细啲，即系呢件。 咁讲你个鬼，你拎个夹翻嚟做咩咧？今日 唔系佢拎个大袋啫。 咁我里边可以有好多嘢噶嘛？我准备咗十集都得噶。 叮当法宝袋 系啦， 咁啊咁大嘅， 好有诚意噶嘛？系啊，买好多嘢翻嚟俾大家。 阿莫有冇问题想问佢？ 暂时未谂到，因为我喺度组织紧佢话仲唔拎出街。 暂时未谂到，我睇紧韩星佢 先。系啊，好忙啊，睇紧刀文俊师咁样。系有咩想问？ 女仔用多定男仔用啊？ 唔关系。 系宠物用噶？ 唔关系。 即系咩都用得嘅。 唔系你问嗰三样嘢咯，即系冇影响，有宠物又用得，男仔又用得，女仔用得。 对于防疫期间系冇关系嘅。 冇关系， 咁呢一个 实用系佢嘅实用系因系喺外表上面、易用上面嘅实用，定系真系生活上面嘅实用？ 生活实用， 佢系一个配合佢，即系例如我要食嘢用餐，咁可能佢系一个食物盒咁样嘅玩法啊，定系嗰嚿嘢已经系一个好实在。直接抹用佢就用得噶啦， 佢需要配合另外一啲嘢一齐用嘅。 入身喺入电噶，定系就咁摆喺度一嚿噶？ 唔使入电嘅，但系佢自动嘅。 自动 系啦，唔使入电，但系佢系自动嘅。 即系佢自动喐一啲嘢，即系例如震啦、盘旋啦、喺度伸缩啦，或者扭嚟扭去咁，系咪？你意思嘅自动嘅意思系？ 类似咁样咯，但系你头先讲唔中 ，O K， 系啦，系咪好多 tips 啦已经？嗱，本身就一条问题嘅，俾你问咗咁多条啦，应该要估到啦。 唔系，咁我哋都要缩细个范围嘅， 系啊， 啱啊， 唔系 因为 个重点系就系而家缩细唔到啊，即系去去极都去唔到嗰个方向啊，因为你话系人都要用， 话俾你听好系啦，好实用， 系咯，好实用， 动物都用，动物都用， 系啦，系人都要用，得你嘅手咁大。大你的手少少，咁然之后要配合嘅，因为坊间好多嘢都系咁啊， 系咯， 系啦， 你譬如电视都要噶，我要插电插苏丝配合到先有电， 咪系咯，嗱，我而家需要呢个level one， 我想听下声得唔得？ 好， 咁快俾你听声。 Game on level one。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听下声，因为听到你都唔知系咩嚟嘅。嗱，听下啦，放喺度。 喂，呢件物件系轻到不得了，即 系我以为佢听声，我以为听声意思就系咧，佢咪头先咪话佢会 有震 嘅，系我以为佢会俾我听个自动究竟系咩声。 喂，佢直情好慷慨地成个盒俾我摇咯。 系啊，佢嗰个自动咧系冇声噶，静静地自动嘅会。 哦，会唔会系嗰啲咧？例如计数机啊、遥控啊啲 friend 啊， 但系佢有震动、啊，要用电、啊，男女都啱用、啊。 但我冇讲过震动，佢自动啫， 唔使电，佢话唔使电。 哦，自动嘅，唔使电，自动嘅， 系唔使电。 水电自动太阳能使唔使啊？ 太阳能， 等阵你捉我唔使，唔系嘅，佢太阳能嘅啫，佢唔驳电嘅。 太阳能遥控 系啦，系啦，佢唔使差嘅。 佢唔系用太阳能。 我想讲咧，而家咧即系题外话，即系讲开遥控咧，跟住我唔知而家科技发达到咧，即系几夸张啦。电话啊嗰啲咧，即系其实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即系用电话已经可以教电嗰啲叫咩啊？教电视啊嗰啲啊嘛。 吓， 系啊。即系已经可以科技发展到系咁夸张，即系以前你系自己系冇谂过可以咁样 嘅。好耐啦，你唔记得我？你唔记得我2007年嘅时候啊，啱啱入 Team Power 嘅时候，我拎嗰个电话有几威水咩？ 你零七年 嗰 个 电视机啊，揸住个电话睇电视可以掹条天线出嚟啊！有冇印象啊？我当其时咧，成日都揸住嗰个电话咧，企喺停车场嗰度咧接收电视，希望可以收到嘛。 嗰啲 好 贵噶，嗰阵时 用过，咪跟住冇用噶把鬼噶。 唔系收唔到噶，收唔到电视噶、 啊， 最后 系 啊。我唔系讲紧呢个啊，即系我讲紧而家，因为其实呢几年已经系噶啦，咁已经系咧可以话你用个电话已经可以遥控到个电视咯。 系可以 download 个 app 啊嘛。 系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住之后又或者你同一个品牌嘅话，你就已经可以将自己嘅电话嘅嘢传输去电视度直接放大嚟睇。 而家连屋 即已经可以方便到，咁呢啲系以前系冇谂过嘅嘢。 佢而家连屋企开冷气咧，你都可以预先开着嘅。 佢夸张到啊！我啊早上年啊，好似定知今年年头啊，我睇到条片啊，即系又唔系电视噶啦，但系电话可以过分到点样咧？佢会有一个嘅名牌嘅汽车啦。香港已經好像有的了，因為我見在香港有人測試這件事，即是試這輛車 出了的了嘛，那輛車不是未出的嘛， 出了的出了的、哦、因為是香港人去在香港試這輛車， 不是我驚現在有很多概念那些車未見， 不是概念的，不是概念，因為他真的揸了出街去試、哦、他說你熱得滯 你晨早呢，你可能早15分鐘呢，你可以在電話上按個掣，輛車幫你開定冷氣、啊、等你上車不用熱、啊、即是已經科技發達到這麼誇張、 啊、是啊，但我想阿師傅今天帶回來那個应该不是什么科技很厉害的应该都是流流地的了。但是转个头给我和莫莉就退庭商议一下，看看究竟这个产品究竟是什么、嗯、另外心机旁边的你继续可以在这个网上即是我们社交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估计今个礼拜师傅带些什么给我们估计。 等我看看有没有人估中先。 转头啊。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尽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 出走，期待后累，终于成就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Game on, level one. 好啦，喂，揾翻阿莫出嚟先。 Hi. Hi. 喂，嗱，头先咧，我都即系有谂过下啦，我哋退庭商议谂过下啦，我都觉得咧呢一个产品咧，会唔会系啲即系厨房用嘅用具咧？ 我依然毫无头绪嘅。 嗱，头先咧， 唔系点解我话阿即神头先都有讲，就系话厨房啦，我觉得未必系因为佢话男女老有动物都用、啊， 可能啲狗即系自己整嘅食， 自己煮煮煮唔食啊。 咁所以我就谂 贴士， 系贴士就系旅行嘅时候，佢系一件好帮手。 喂，咁啲动物都用到、 啊， 旅行嗰时。 即系唔系动物用啊？ 咁我估厨具冇问题啊？ 唔系咁问诶， 唔系， 我讲嗰样嘢咧就系、是、你头先问男仔系咪可以用，系可以用；女仔系咪可以用，可以用嘅。即系你系冇分边个攞嚟用嘅，就唔系话系俾男仔用，定系俾女仔用，定系俾动物用嘅。 OK， 你个 tips 系咩话？去旅行用， 去旅行嘅时候系一种好帮手。 其实咧之前咧佢已经累近有咁样嘅 tips 嘅，记唔记得啊？好把鬼噶，跟住之后最后屘唔知系点样做运动，定点样噶嘛？喺旅行 哦，运动嗰个盘带埋个运动盘去咯，运动 旅行 啊！ 去旅行都唔会做运动啦， 咪咯？啲情侣自 系运动啦， 啲情侣自己去旅行啊，房都成日 做 运动 啦， 黐线！ 个盘先做运动， 咁行街都系做 嚟做咩啫？ 唔系咁真系有啲 个盘都做到运动啦。 你睇我同阿莫几明白事你。 系冇错， 喂，所以师培就系俾贴士咧，即系如果佢话咧做运动嘅话，更加查到远，更加查到咧，我哋更加冇可能估到。 唔系咁啊，梗系个游戏要玩得够长，梗系要唔可以收到咁窄啦，咁快。咁但系头先讲嘅系好大嘅贴士嚟嘅，因为其实你唔系带去旅行用，而系你要去旅行嘅时候咧，可能你会有某一啲嘅烦恼，而呢一样嘢咧就会帮到你啦。哇！头先咧，喺网上边见到听众留言啦，系未估中嘅，未有人估中嘅。 我估到啦。 我问多几个贴士先。 好，你嚟。 我想问嗰样嘢系唔系硬噶嘛？ 嗱，而家其实时间差唔多，可以俾你摸下嘅， 同埋可以折埋 佢。其实是硬的，但是有少少软啦。就好像摸上一集咁样讲。 我未摸前咧，我试下估下方向先吓。我觉得咧系去旅行拖鞋嗰啲名牌 是我有想过是那些呢现在不是很兴就是去旅行呢不会有很多一格格那些叫收纳袋的。 哦、 因为大家都会很苦恼的嘛即是那些譬如底底啊那些接去哪里。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跟着或者你譬如那些化妆品啊又或者一些洗面啊那些因为有时候大家自己带去的嘛。 嗯。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收纳袋所以我就 喂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伸手进去摸了。我想说呢师傅这个东西黏粒粒的是不是陈年那些织来的 黐粒粒唔系啊，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买翻嚟已经黐粒粒， 系啊， 你成嚿嘢都好似咧用咗晒到溶晒嗰啲黐粒粒喎，而家系。 唔系啊 嘛。OK， 咁我形容一下俾阿莫听先吓。呢一件物件咧，你幻想一下，佢系一个雪糕，咩雪糕？有雪糕空嗰啲雪糕。OK， 咁一端咧就系三角形嘅细山三角形，另一端咧就系好似头先我讲啦，雪糕嗰个头顶圆圆地嘅，但系佢又唔系极致椭圆嘅，佢系有少少凹凹凸凸，你当系一只公仔狗嘅面样啦。 哦 ，OK， 一个公仔狗，一个雪糕球，但系个雪糕球就系公仔，一只狗仔样，有两只耳仔，一个鼻嘅。OK， 听唔听得明？听唔听 明？ 听唔明唔紧要，嗱，同我讲次俾你听。 有狗仔，有雪糕。 你幻想系一个，你幻想系一个雪糕。咁雪糕就系下面手揸，通常倒三角形，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倒三角形上面通常雪糕球嘛。雪糕球就系一只狗仔样咁样嘅雪糕球。 哦，明啦。 好啦，咁然之后个狗仔样个头顶咧就系气肉啦，个头顶咧就系好明显有一个类似吱吱嘣啊花洒咁样嘅钻头。 咁佢就個頭咧駁住一條好幼嘅線嘅，但係條線咧，我估係用過，有冇用過㗎呢個產品？ 冇。 嗱，佢話全身嘅話咧，好奇怪，因為已經打曬棘㗎啦，即係繞咗一個圈一個個圈㗎啦。咁去到嗰個條幼線咧，去到最端端位置咧。就有一個我都不能夠形容俾你聽嘅棘啦，因為咧嗰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好似斷咗啊一條跳繩，一條跳繩咧通常咪一條粗繩跳繩嗰條繩同埋個手柄 繩大概幾粗幾幼噶？ 你當係一條跳繩咁樣嘅繩咯，即係嗰啲幼線啊幼線啊啊電話線電話線咁幼。 啊， 系啦，电话 粗多少少 咁大嘅啫 ？No， 应该同你条叉电线差唔多，粗身叉电线， 但系得一个手掌咁大嘅啫。 唔系啦，如果佢拉长嘅话，呢、這个唔止手掌咁大，分分钟到你小腿或者大腿。 嗱、本身你头先讲嗰个雪糕筒嗰、那个嗰嚿嘢咧，就男仔手掌再大多少少到啦。咁但系连埋头先嗰条绳就当然系可以拉到好远啦。 我完全联想唔到去旅行咧拎呢嚿嘢有乜嘢用。 都话去旅行会拎噶啦， 防狼又帮唔到手。你头先唔系话去旅行用咩？ 唔系啊，去旅行嘅时候你会有一啲小烦恼，而呢一样嘢咧就会帮到你啦。 晾衫 唔系去旅行嘅时候，哦，嗰条晾衫绳 啊，晾衫绳 系 啊， 如果有嘅话都好，不过呢个唔可以。 即系你去旅行定有去旅行用定唔去旅行用啊？ 都话唔系去旅行嘅时候带去用咯，唔会带去旅行用噶。 咁你唔好俾呢个 hint 啊！真系嬲啊！ 最主要嘅， 你俾佢 hint， 你唔好带呢个嘢去游乐场用啦，冇用噶，根本就唔关事。 关事，真系关事，开个古励志关事，因为咧、 okay, ，好啦，我唔反驳你。 你人生咧会有一啲事情咧，系每天都要做嘅。 系 咁但系咧， 好正啊，好正、啊，好有火啊！ 我好中意啊！ 系嗱、哎，简单啦，我俾个答案你啦。我弃权。 唔好咁啦， 我其实有谂过。估噶，但系真系估唔到咧。 喂，唔该晒你啊，真系啊， 唔系啊，56分啊。 系啦，我唔该晒。喂，咁啊，俾个答案我啦，真系，因为我真系估唔到。我可唔可以拎出嚟睇啊？ 可以拎出嚟睇。 你估啊，你估啊，你估啊，估啊。 嗰啲我求其估啲，去旅行之前用嘅系咪？我估磅重，一条嘢勾住。 喂，算啦，由佢啦，喂。 嗰啲， 我拎出嚟睇到条嘢，我唔知有乜用啊。 系 嗱，其实咧呢一个系自动淋花器，即系自动供水装置。咁话算啦，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啦，咁你啲盆栽做乜嘢啊？如果你有盆栽，你知唔知呢样嘢系几有用啊？ 喂，师培，我有巴士，我走先啦。 冇种花嘅人唔明啊！ 师培，不如你做埋佢啊！之后每个礼拜 真系而家好多人好需要嘅原因系你去旅行你淋唔到花，咁你啲花咪会凋谢咯。咁翻到嚟个盆栽咧就会就会死啦。咁而家有呢一个嘢咧，你预先装定啲水，咁佢就可以定时定候令到你啲盆栽继续都有水，翻到嚟你啲盆栽唔会死。 喂，冇乜嘢，我出去淋花先啦，系嘛？ 系， 多谢晒，唔该晒， 系， 拜拜， 影俾大家睇啊！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到过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令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太多眼泪，听说凡男士至今要睡，我同坐床心里，你话我含蓄到像雨水，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仍恋情。

晓蕾填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编曲，苏道哲力吹，监制冯汉铭。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陈海永《隔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五点后的寻常试应真做直播室入面有阿思培啦同埋 Dixon 喺度啊，咁啊港珠呢个时间呢都要讲下嘅，因为即係作为一个港珠啦，应该係学好多嘢嘛，咁啊识同而家都已经八月尾啦，九月一号开学嘅时间呢，我都知道好多同学仔即係可能未必成功开到学，但有一啲学校呢其实已经开定准备住就係照顾一啲同学仔，可能佢哋有啲需要准备啊，有啲需要预备啊，因为我早几日都见到有啲老师呢已经学校呢好努力咁喺度工作緊啦，其实。 是啊，其实呢段时间呢我觉得老师其实冇乜点唞过，因为呢好多人都讲话啊，其实市场教学呢越准备嘅嘢更加多啊。但係呢我觉得即係老师咁努力去准备呢，即係学生呢只要学习不开心呢佢都觉得 ok 嘅。 係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呢其实呢都有一个嘅特别少少嘅环节。点解呢？因为港珠呢其实今日係会连同埋啊我哋天堂一个节目呢大学站呢佢哋有一个企划呢都好特别想介绍俾大家嘅。咁呢个时候我哋都要搵搵佢哋嘅老师啦，再加哥哥啦，再加爸爸啦，其实出嚟啦，佢就系子龙啦。喂 ，hello 子龙。 子龙 ，hello 大家好，咁多寻常事嘅听众你好， 你好啊，哇，咁我知道其实你经营呢个大学站都好耐日子噶咯，系咪啊？不如揾你介绍下大学站系咩嚟嘅先。 哇，其实都超过十年啦，眨下眼。咁啊，大学站咧，其实系我当年咧成立嘅一个节目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将我哋电台嘅文化啦，同年轻嘅一代啦系接轨啦，即系俾佢哋知道，电台啦唔系咁神秘噶，你都有机会做到噶，嚟啦，一齐玩啦，咁样样就将大学生咁佢哋有唔同嘅装啦，咁然之后咧连结咗，就一齐啦喺我哋电台嗰度开咪嘅，咁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将呢啲嘅知识啦、呢啲技术啦带翻去佢哋嘅电台嗰度咯。 嗯，咁但系大学站咧，好似系有一个最近都几大型嘅一个企划，有冇本你讲下？ 其实啦，眨下眼啦 ，Team Power 啦都已经完成咗佢嘅历史任务啦，咁啊同样大学站都系嘅，咁啊变咗呢个 project 咧就系佢哋嘅毕业作。咁呢个毕业作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啦，联同咗 Boys Reborn 啦，同埋唐兴啦，就一齐啦创作咗一首歌。初头原意咧就系想俾啱啱啦 DSE 嘅考生啦，同佢哋打打气啦。同一时间啦，你知上年开始其实好多嘅同学仔其实都冇办法翻学啦，咁啊希望啦佢哋都有一个特别啲嘅毕业礼啦，所以就想送首歌俾。但无奈啦，疫情嘅反复啦，令到我哋嘅录音进度啦不断延期啊，咁所以掹车边喺开学之前咧完成啦，就同大家一齐分享。 哦 ，Team Power 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因为我都系嗰度出身啊，亦都喺嗰度识啊子龙啦吓。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其实都仲有 Boys Reborn 同唐兴同我哋倾下偈啊嘛，不如呢个时候先请 Boys Reborn 出嚟先啦。 我哋身边咧，请嚟 Boys Reborn 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啦，创作呢一首《再涂上的青春》嘅点滴啊！咁啊 ，Boys Reborn 啦，好厉害啦，就系帮我哋啦，负责啦作曲啦，同埋啦系作词方面嘅。Hello，Boys Reborn，Hello， 我系 Boys Reborn 嘅 Jason。 Hello， 我系 Boys Reborn 嘅阿佳。其实咧，我哋作呢首歌嗰时咧就。即係都會驚咧，作得太鼓勵嘅話咧，就會有少少亂啦。亦都想你個首歌，即係個 melody 唔好咁難啦，因為都希望大家係合唱到啦。咁而呢首歌，即係點解叫在途上的青春咧？就係因為我覺得青春有好多嘢咧，其實好似每一樣嘢都，我哋會經歷好多個完結啊。例如可能我哋大學畢業啦，或者係考完 DSE 啊，依啲咁嘅完結啦。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嘅完結都係反而代表住我哋未來嘅 序章咯。希望特別係2020年嘅 DSE 考生啦，就可能佢哋好多嘢都好突然咁樣完結啦，或者真係遇到好多困難啦。咁但係都希望佢哋都要記得咧，佢呢個青春咧其實仲喺途上嘅，唔係霎時之間完結嘅。係啦，希望佢哋繼續加油啦。咁 甚至乎啦，好似而家開學咁啦，其實大部分嘅學生啦都變咗係用電腦上堂啦，都係另一種嘅適應啦、迷惘啦，甚至乎啦係未知之數嚟嘅。 係，冇錯。係呢、這個咧就係、是、咧。我哋里面咧有讲到一个虽然我哋冇 exactly 系讲网上上堂呢样嘢，但系里面讲到有一个系考期啦。咁呢个亦都系令我哋好印象深刻啦，就系、是、连考试都有咁多的困难，我哋就真系好想透过呢首歌去鼓励佢哋咯。 咁你哋咧，你哋都身为学生啦，同一时间作呢首歌啦，其实喺咁多谂法、咁多心声嘅时候啦，仲要系一个集体创作，咁过程里边有冇啲咩有趣啊或者难度嘅咧？ 都有啲難度嘅，就係因為其實我哋有三個人主要負責呢樣嘢啦。咁啊，每個人嘅 preference 都有啲唔同嘅。咁啊，可能有啲會有啲句子可能想直白啲，咁啊有啲句子可能想冇咁直白咁樣。因為又係要取一個平衡啦，又或者melody 嘅難度啊，咁樣都可能要遷就一下。 好啦，係因為我哋三個人咧，每個人嗰啲詞庫都唔同啦，咁我哋要再夾嘅時候就好有難度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好大部分嘅成分咧，最尾都會齊喺 band 房對住個琴，然後一齊慢慢去執啲歌詞咁樣咯。所以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過程嚟嘅。其實我哋覺得咧，喺呢一年咧，其實大家嘅經歷都係繼續緊啦，即係好似疫情咁樣啦，其實大家都係繼續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鼓勵嘅嘢其實都冇乜大嘅唔同，相反可能仲會俾到更加多嘅人啦。即係可能我哋呢一首歌係 focus 喺俾呢一年嘅考生啦，或者呢年嘅學生，但係我哋可能係俾更加多嘅人去鼓勵咯。希望呢首歌 會唔會真係有啲説話係好想同嚟緊開學嘅同學仔講啦，甚至乎啦係同大家一樣面對緊學業上面啊，或者咧係讀書方面有啲問號、有啲迷惘嘅學生分享。 係咁咧，裡面有一句歌詞咧，就係在長夜盼待天明光明啊，度過漆黑可與我一起見證啊，即係希望無論即係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挫折或者困難，希望大家唔好失去對天明嗰個盼望，就係、是、呢個漆黑點都會過去嘅。希望大家可以捱下去，可以去到最後尾一起見證天明嗰一刻， 就有種雨後彩虹嘅感覺。 係啊， 好啊，多謝曬你哋啊 ，Boys Reborn， 能夠啦年紀輕輕可以寫得到呢一首歌曲啦。同埋啦，填到一個咁有 power 嘅詞啊，即係非常之有力量感嘅詞啦，的確唔容易啊！再一次多謝你哋， 多謝你。 多謝曬幫我哋作曲填詞嘅 Boys Reborn 啊！咁喺後期製作方面啦，我哋就邀請咗唐兄啦，幫我哋編曲啦、監製啦，甚至乎啦做 mastering 嘅。喺呢個時候，我哋邀請唐兄出場。Hello， 唐兄。 係，首先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啊，我係唐兄，大家好。 Hello， 唐兄啊，唔該曬你幫我哋製作呢一首歌曲啦。其實好多朋友仔咧都唔係太了解啦，編曲其實究竟係咩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説一下？ 我先就《在途上的青春》呢首歌嚟講，佢係有一啲部分咧係有呢一種。筆寫啊，真係有少少畢業嘅感覺嘅。咁其實我自己做法係，我會直情幻想埋有個 MV 出現嗰個作歌，即係譬如我似頭先咁，大家幻想下喺個操場裏面，大家正方形排喺度，跟住你有個航拍喺上面拍落嚟，兜圈影住大家喺度唱歌舉手咁樣。咁你冇留突然間 metal 噶嘛？你喺呢度，咁於是你呢度情況你都可以幻想到。都係幻想呢個情況嘅時候，就好似大家喺度玩緊 marching band 咁樣噶啦 ，marching 嘅嗰個啲嗰啲鼓聲啊，啲 horn 啊，即係啲快國號啊，係啦，嗰啲即係銅樂嘅樂器啦 ，brass 啦，咁可以就有少少操兵，但係咧就唔係話好威猛嗰啲，就係好即係所謂好老土講好醒目咁樣行出嚟感覺嘅咁樣。咁但係比較年輕啲，唔係咁重型嘅咁樣，所以首歌，因為同埋而家做音樂都即係做出嚟音樂都唔係淨係聽嘅，作嘅時候可以嘗試下你幻想埋真係有 MV 嘅時候，你首歌裏面會表現到咩畫面呢？咁樣樣，譬如講翻我自己啊，有一啲位置或者你作嘅歌佢個拍子係點樣喐呢，可能會預埋首歌本身編曲嘅時候有啲嘅。譬如嗰啲我哋叫 action 啊，或者 unison 嘅嘢，佢嚟到令到只歌點喐動嘅。咁所以作嘅時候其實已經諗埋。咁於是到編曲人聽到嘅時候，其實可能都會自然地 會想跟翻首歌呢啲拍子嚟做一啲編曲嘅，其實都幾緊要，即係可能作曲嘅人都可能會唔多唔少都可以做到一啲。懂得做一啲編曲嘅嘢咧，咁對作歌本身個幫助好大。 而今次咧喺錄音方面，因為疫情嘅影響啦，我哋幾個同學仔咧都分別喺唔同嘅日數啦，係各自啦喺 studio 呢度錄音嘅。咁錄完之後咧，再 send 俾唐兄你幫我哋咧做 mastering 啦，做 mixing 啦。其實今次在途上的青春方面，咁多人聲難唔難處理嘅咧？又或者你點處理嘅咧？ 在途上的青春，佢係有好多個人聲嘅，其實全部擺曬落去聽一次先啦，然後。先至將佢可能我調到個人聲係差唔多大細先，因為我相信係會雖然都會有啲比較 standard 嘅方法去做 mix 嘅，但我都相信每個音師都有佢唔同嘅次序或者方法嘅。我自己做我會擺曬落去之後，我都係會減退法啦，睇下邊多咗嘅減走咗先，然之後好啦。推到 level 差唔多，然後先再聽一下，每一把聲佢同個音樂底把聲都係太多低音啦，拉走啲佢。但係可能唔係喎，呢一個歌手佢把聲可能比較尖音啲嘅，咁可能要翻啲 low 佢，俾多少少低音佢，盡量做到咁多把聲佢哋嗰啲頻率啊啲 frequency 咧高中低音差唔多嘅，咁然後佢拍尖音又可以教翻正。音準已經係最基本嚟嘅，因為音準之外，譬如你個順滑度啊，即係有時啲通啊，佢嗰啲音或者咧，因為你 tune 音嘅時候拉嗰個音高低音咧，佢會變咗聲嘅。你好嗎？要乾變音，你好嗎？咁樣嘅，又會有得將佢嗰個通咧拉翻去，佢變翻正常人嘅聲嘅。全部而家呢啲。軟件已經完全可以做到呢啲功能，所以當錄音嘅時候，當然啦，你唱得好嘅，就梗係最好啦。即係就算係唱得好好嘅歌手咧，都會 tune 嘅，因為其實咧，就算我都同過一啲唱得好好嘅歌手，佢哋監製咧，佢之後佢都會要求去 tune 嘅。但係當佢唱得好嘅時候咧，就你 tune 少少就已經可以好完美。 經過呢個 project， 再加埋唐兄嘅分享啦，我諗對好多朋友仔嚟講啦，都認識多咗後期製作啦。我諗呢一個直頭係寶貴嘅一課啊！再一次多謝曬唐兄，唔該曬你。 多谢 Boss Reborn 同埋唐兄，咁啊，今日我哋仲有好多同学仔喺呢一度吓，咁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大家好，我系大学站嘅 Thomas， 我系 TT， 我系文西， 三位同学仔喺呢一度啦，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做呢一个嘅毕业作品呢一首歌有咩感觉咧？ 啊，呢一下都几百感交集嘅，即系咧就有种感觉就系、是、原本呢首歌系谂住写俾今届嘅毕业生噶啦，或者写俾今届嘅同学咁样，但系点知首歌究竟呢一刻系写俾边个咧？好似写紧俾自己个节目咁样，真系嚟得太突然啦，有种唔舍得嘅感觉。 嗯、 但系咪第一次做创作啊？ 都系嘅，同埋第一次做一个咁大型嘅创作啦，系啊，今次都系一个几难得嘅机会，可以同埋 Boys Reborn 啦，同埋唐兄就子龙合作到，都系好难忘嘅。 咁大学站亦都。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啦，其实回顾翻啦，学到啲乜嘢咧？ 其实即系学到嘅嘢都唔少啦，特别系即系点样去 on panel 啊等等，因为平时喺学校真系冇乜机会去咁频密地接触到啊，点样 on panel 或者甚至乎未必个个都有咁嘅机会啦。咁然后喺呢大半年接近一年嘅时间入面。其實都多咗啲機會去 on panel， 譬如話點樣教大細聲啊，之餘你係同時間點樣去 control 幾個掣咧？邊個時候要入歌，邊個時候要可能啲麥要熄咗佢咁樣，即係都好考自己嘅臨場反應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同埋好特別嘅經驗嚟。 嗯，同埋都应该挺好玩的，觉得是吗？即是出面你都未必有机会可以学习到。那有没有话想感谢哪一个呢？ 我会觉得要感谢都是即是除了子龙啦，同埋一班一起去玩、一起去做这个节目的同学仔咯。即是在他们身上都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啦，大家各自互补不足啊，有自己不同的兴趣都令到我 認識咗好多，同埋都大開眼界。 嗱，成個 project 完成啦，大學站亦都完結啦。其實唔係淨係得呢三個同學嘅，仲有一大班同學仔，有成六七八個嘅。咁但係當中有一位同學仔啦，好特別，仲用老鬼嘅身份啦，繼續留喺度。咁啊，好似師兄咁啦，就教一班師弟師妹啦，係繼續啦做電台裏面嘅少少嘅點滴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做到我哋大學站傳承呢個任務。咁所以我都想問一下文西啦，而家真係畫上句號啦，你有啲咩諗法，有咩感覺？ 其實我哋可以算話係留班嘅，咁我喺大學站做咗兩年啦，咁其實本身我都係二台嘅聽眾嚟嘅，咁其實由細到大都聽咗子龍差唔多十年聽談咁樣啦，咁估唔到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日一齊合作到做一個節目啦，咁其實喺呢兩年入面真係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方向去玩咁樣嘅，即係例如我上年咧有一個環節叫做《西遊記》啦，咁就請咗好多唔同嘅嘉賓，咁就去分享佢哋類似去 exchange 啦，或者去交流嘅時候嘅一啲點滴啦，同埋都有唔同大學嘅學會嘅莊員上嚟同我哋分享咁樣嘅。咁當然啦，咁其實呢兩年入面最深刻嘅，即係大學站呢個節目入面最深刻，一定係呢一首畢業歌啦，《再重拾的青春》啦。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懷疑究竟係做唔做到㗎，得唔得㗎咁樣。咁但係最後都變成咗一個我哋嘅成果啦，依份變咗我哋成個節目嘅最後一首畢業歌咁樣啦。咁其實喺呢十零年大學站呢一個節目入面啦，即係雖然我淨係佔咗兩年嘅開麥嘅生涯啦，咁但係我哋都好希望呢一首歌真係變到一個年輕人節目嘅最後一首畢業作咁樣嘅。最尾啦，咁我哋其實都好希望咧就揾翻歷屆啦嘅 Jubo 主持們出嚟啦，咁同埋各位可能而家聽緊嘅聽眾，咁陣間聽完呢首歌之後，如果大家有共鳴或者好有興趣嘅話，想一齊合唱咧，其實都可以歡迎大家上去 YouTube 啦，就 search 翻大學站再途上的青春呢一首歌，咁可以 cover 完之後咧，咁就 send 翻嚟大學站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你可以 inbox 我哋又得，或者可以用其他即係可能 email 翻我哋都得，咁就希望有一日可以將我哋唔同嘅人或者聽眾、學生等等嘅一啲聲音咧，就變成咗一個大合唱，咁就再播翻俾大家聽嘅。 老鬼真係老鬼，非常之順暢。哇！咁但係嗱，即係唔該曬三位同學仔啦。咁其實阿龍哥咧都係即係好重要嘅靈魂人物嚟嘅。龍哥，最後啦，你有冇説話想同啲同學仔講？ 眨下眼十年啦，原来我真係好老啦。认真嘅，因为我一开始开大学站呢个节目，其实真係想等多啲年轻嘅同学仔啦认识到电台嘅运作系点啦。其实并唔系开咪呢两个钟头咁简单，背后做咗好甚至乎剪接啦，又或者咧係好多好多唔同嘅準備功夫嘅。咁啊，裏邊除咗一啲嘅思維啦，一啲嘅急才啦，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學識點樣做人。你睇得到啦，好似文西啊、Thomas 啊、TT 啊，講嘢有文有路咁樣啦。其實唔係我教佢哋嘅，係佢哋自己慢慢咧對自己有要求而進步嘅。 咁多位同學仔啊，咁啊吸上啲短短，我哋喺呢個天台啊學習嘅時間啦，咁啊努力學習做一個好人嚟個。另外咧喺呢個學校嘅生活咧，亦都非常之好啦，快樂啦，希望得到自己開心嘅一個經歷咧。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個成長嘅經歷嚟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一齊聽聽啦，我哋呢個經歷得翻嚟嘅一個成果啦。 城市虽布满伤痕，仍探索够百种可能，变改这里 曾多番失望是谁？奋力前进，再追， 如必须踏上这。凡嚣之际，还有谁可给拥抱？ 明天的景象怎知道？亦确信来日更好。 好有感觉，好有点滴喺入边啊！ 系啊，系咪好有毕业歌嗰种难舍难离啊？ 系啊， 系啊！再一次多谢 Boys Reborn 啦，系作曲填词啦，亦都要多谢唐兴啦，帮我哋编曲啦、监制啦，同埋做 mixing 啊、mastering 啦。 系啊，我就咁听我都已经感觉到啊！ 系啊，希望呢首歌啦送俾啦来年啦将要开学嘅所有同学仔，送俾大家在途上的青春。 转头翻嚟继续有子龙嘅慢动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十六宗系本地感染。新增嘅本地个案中，十一宗同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包括康智尼木树安老院社一名员工同一名院友。其余五宗个案源头未明，包括一名护士同两名退休人士。另外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八十六名嘅确诊病人喺公立医院离世。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下星期二開始，設於西區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臨時氣膜實驗室將用作檢測樣本。負責實驗室運作的華星診斷中心醫學特別顧問黃世華表示，公司採用的檢測試劑盒通過中國、日本、美國和歐盟認證，不擔心所謂的假陽性問題。黄世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公司的试剂盒敏感度大于 99%， 即是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比率可以控制在 1% 以内。如果测试到阳性或者可疑的样本，需要交给卫生署作进一步确认。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有助識別無症狀感染者，截斷社區傳播鏈，令香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呼籲市民盡量參與。被問到若果有很多假陽性個案，醫療系統是否可以負荷的時候，許樹昌表示，檢測到陽性個案時只屬初步陽性，不會即時隔離，要等衛生署病毒實驗室覆檢確認之後先轉送公立醫院，認為出現假陽性的機會很微。至於住在檢測中心附近的居民擔心會受感染，許樹昌表示，檢測中心多數是社區會堂和學校禮堂，空氣流通，加上市民要經網上預約檢測，不會有人群聚集風險，呼籲居民不用擔心。香港劍擊總會表示，據了解有屬會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健身中心資助計劃的時候被拒。总会主席杨永新将去信政府，反映本港剑击业界的困难，同时要求政府放宽健身中心的准则和重新审视。总会在社交专页表示，疫情爆发至今，剑击教练领取的补助金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希望政府能够关顾本港剑击业界生计的问题，在下一輪防疫抗疫基金中再次向體育教練提供補助，同時在符合防疫措施之下，讓早前強制關閉的體育場所重新營業，並訂立使用指引，容許業界恢復局部運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溫介乎28至34度，吹微風。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小站嘅。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第一段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而家咧龙尾都去到近呈祥道近明爱医院。而在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奇德專新村，是因為有道路事故，現在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的交通擠塞，車龍排到有線電視大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

大家好， 又嚟到慢动作时段啦。今个星期咧，小龙邀请到呢一位嘉宾啦，佢早前唔单止出咗本书啦，喺呢个星期咧，更加啦系有个展览出现添啊。讲紧嘅就系 Bonnie，Hello，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 ，Bonnie。咁啊，知道啦，你较早时分啦就出咗本书啦。咁啊，嗰本书咧，好似系围绕住你同埋你另一半嘅生活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啊？ 这个漫画系叫做 IT 男与艺术女啦，咁就系我同埋我而家个老公嘅一啲生活趣事嘅漫画嚟嘅。 咁嗰阵时系一开始拍拖就即刻画啊，定系未开始拍拖之前你已经系画紧一啲漫画啊、插画啊咁嘅咧？ 这个漫画就系、是。拍咗拖好一排畫嘅，咁但我就不嬲都已經畫去畫噶啦，即係有做唔同插畫同漫畫嘅工作嘅。 咁嗰陣時你識咗你而家嘅老公啦，咁啊點解會有個諗法要將你哋嘅生活日事擺上嚟俾大家睇咧？ 因為咁我本身中意畫嘢啦，咁啊，咁所以平時即係。情侣有时去街或者有时有啲趣事，咁我就会鍾意用画咁样记录低，即係我哋又唔係会影好多相咁样，咁我就会画喺一本 sketchbook 嗰度咁样，咁画下觉得啊，不如试下将佢变做个漫画摆上去同人分享啦，我见到网上面又有好多情侣漫画又好似几受欢迎，咁啊试下，咁画画就变咗而家咁样啦。 咁我见到都好有趣嘅，因为啦，就咁睇个画风啦，我自己觉得啦，有少少外国嗰种味道，唔知系咪因为你除咗有中文嘅旁白啦，或者系对白之外啦，亦都加咗好多啦英文嘅旁白。譬如我记得有一篇咧，就是你喺度好 enjoy 咁跳舞，咁你另一半咧就。即系卧佛咁样挨住喺度望住你，咁你就即系好大声 stop watching 嗰样，咁即系成个感觉系好有一种外国漫画嘅味道。 都系噶，有好多人即系见到我啲漫画或者插画咧，就以为即系我系外国人，或者我而家喺外国做紧，或者我系喺 外国 啲动画公司，系啦系啦，但系我同佢讲，我其实喺香港噶咁样都。都會幾 surprise 嘅啲人，可能因為我由細到大接觸外國嗰啲漫畫、動畫作品比較多啦。咁嗰陣時我讀 art school 都係讀一間美國嘅藝術嘅大學，咁所以應該受外國嘅風格薰陶多少少。 哦，咁你自己一路畫嘅時候都已經係呢一種模式，會唔會有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一啲前輩啊，係？影響得你好深遠嘅咧， 都有嘅。咁我細個會暴露我嘅年紀，我細個嗰時就睇會睇牛仔啊，老夫子啊。 實在係真痴假痴，是愛是精老夫子，自大自卑七彩性格，笑與喊自備知。共患难乞衣当绅士，为道义讲只当草纸，未罪未积睇白天会迟，当世界系水池。成个大细路绝无机心冇沙子，若系人闹我，一要笑眯眯对住，眼开四万话对唔住，揸傻最易。 我细个都睇呢啲， 咁之后大啲就，反而我睇得比较少日本嗰啲漫画，即系乜都睇啲，之后欧美嗰啲漫画又睇啲咁样。咁后来都系睇，反而会睇得多一啲网络嘅漫画，即系可能自从上网方便咗，咁亦都有一种新嘅漫画模式，就系即系喺用手机咁样向下碌，好长一条， 仲要条漫。 系啦，系啦，系。咁啊，都睇好多，即系世界各地嘅漫画都有，咁所以度度都学少少咁样。 但欧美有好多作品，我哋细细个睇过。对于你嚟讲，系边啲影响即系深远咧？会唔会系即系《衰仔乐园》或者系其他类型嘅飞天小女警咁咧？ 哦，咁嗰阵时即系睇嗰啲卡通频道都睇得好多，即系除咗呢个迪迪尼嗰啲之外，咁啊仲有。 即係 Cartoon Network 啊，上面好多動畫啊， 奔 靈圖嗰類，係啦係啦，嗰啲細個就真係好中意睇，又好搞笑咁樣。咁可能多唔少都會有影響，畫啲即係得意可愛嘅嘢咁樣。 就係咁樣慢慢開始就畫。咁但係你自己最初衷喜歡畫嘅原因係咩咧？ 其實我幾開始已經畫嘢，即係幾歲嗰陣時咁話。我記得屋企人同我講翻，就係嗰陣時出街食飯，咁可能去酒樓咁啦，咁會有啲點心紙啊，去西餐食飯又會有張墊海紙。咁因為唔想我玩啲刀刀叉叉，咁就會即係俾紙筆我啊嘛，我撩下啦咁樣。咁撩下撩下就中意畫畫啦，咁就一直畫，就畫到而家咁樣。咁所以由细到大都系中意画画嘅， 特别啦，系你早前咧都受邀请一起去到啦法国安古兰艺术节啊，睇到嗰度嘅漫画气氛同我哋香港有冇啲咩唔同噶？ 系，我觉得好唔同嘅。咁啊，即系好多谢艺术中心咁啊 sponsor 我同几个 artist 过去啦。咁嗰边嗰个漫画节就系、是、都举办咗好多年，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安古兰系一个小镇嚟嘅，咁佢。漫画节嗰几日咧，佢就差唔多，即系全个镇就好似突然间摇身变咗一个漫画嘅乐园咁样，咁啊周围挂晒横额啊，好多地方卖漫画啊，有好多展览。咁去到嘅每一个人都系好似去朝圣咁样，就去揾自己中意嘅漫画，咁有好多讲座。咁呢样嘢即系，我觉得会好难喺香港。出現係啦，即係香港啲可能係會比較分散少少，咁就覺得未試過好似一個嘉年華咁樣做，咁所以就即係非常之有趣，都學咗好多嘢。 咁你而家出咗呢一本 IT 林苑藝術旅啦，咁嚟緊會唔會繼續畫落去，令到你哋嘅故事不斷延伸落去呢？ 會啊，都係繼續畫當日記咁樣，咁可能即係出下啲一個合輯，即係一個我去旅行或者係籌辦婚禮有啲咩趣事咁樣。咁啊，系咯，所以期待下咯，继续画噶会。 唔系结婚，唔系。你而家咧就有个展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展览嘅内容啦，甚至乎详情系点样样啦？ 而家个展览个名就叫做85 Wagging Tail， 即系85条摆紧嘅尾巴咁啦。咁呢个就系我同埋一个香港嘅99嘅慈善组，即系 Hong Kong Dog Rescue 一起搞嘅。咁就喺西九文化區一個 cafe 入面辦展覽，咁就之前都有同 Hong Kong Dog Rescue 合作過，咁就即係我義務咁樣幫佢哋畫下啲插圖，咁就宣傳下即係領養代替購買咁樣。咁今次就即係再畫多一系列嘅作品，全部都狗仔咁樣，咁就喺嗰度擺展覽。 我見好有趣啊，有啲應該係你嘅作畫啦，就係將隻狗啦，佢唔同嘅特質啦，用 percentage 寫出嚟。 嗰、那個係係啊，佢哋個主意嚟嘅，我覺得都幾好玩咁樣噶嘛，一齊畫下。 咁你自己本身有冇養寵物㗎？ 有，我屋企就同屋企人一齊有養一隻狗仔嘅。咁以前都養過下唔同燒咩，養過倉鼠啊、魚啊咁樣咁囉。 因為我見你除咗畫人嘅動態拿得幾準之外啦，其實狗仔啦你都係畫得好叻㗎，我見。即係因為見譬如你剛才講同 Hong Kong Dog Rescue 畫 无论佢哋嗰啲表情啊，佢哋嘅神情啊，甚至佢哋啲动作咧，都拿捏得好好 嘅。哦，多谢。咁可能自己有养狗啦，咁啊又成日出去放狗，咁所以都会成日见到唔同狗嘅形态，咁可能睇得多就。即系画出嚟会似啲。 哎呀呀，傻犬一生给你傻恋，傻犬身躯因你自尊，陪你拖大逛街就是我心愿，我的犬犬， 我的犬犬， 独你是同伴，你是自尊，傻犬专一被爱人尊。取暖，而我只需要的活在你脚边，像一张得奖抽奖券。工作交际讲笑睇戏饮醉呕吐出去兜个风，得我一个摆尾摆尾，得我一个的观众。三餐一宿一分一秒对着大门，我仍十分蠢，等得太闷，请碰一碰。字幕五十个，给我一个摸，请你摸两摸，何妨抱我。哎呀呀，傻犬一生给你傻恋，身躯因你自尊，陪你拖大逛街就是我心愿，我的圈圈， 我的圈圈， 独你是同伴，你是自尊，傻圈专一被爱人尊，情愿以会脚下取暖。在你脚边，像一张得奖抽奖券。 而家就知道你有个展览啦，亦都早前出咗呢一本 IT 男软件术女啦。其实嚟紧未来有冇一啲嘅方向，甚至乎新 project 准备中嘅咧？ 暂时就可能继续发展而家嗰个漫画啦。咁迟啲都会想再有多啲 project 嘅，即系譬如。一啲新嘅短篇漫画啊，或者啲唔同主题，我谂都系主要关于动物啦，系我比较中意动物。咁另外就都会想自己再写下一啲儿童书啊，或者绘本咁样嘅。 因为都几唔同嘅，如果绘本同漫画，特别咧见到你之前 IT 男与艺术女咧恋爱冒险咧嗰个感觉，其实好 warm 噶嘛。咁如果你真系要画。绘本儿童向是一些参考书籍类啊，定还是童话寓言故事那些呢？ 其实都绘本可以有很多题材，咁我未想定啦，但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画即是动物啊和环境相关的。咁我本身就即除咗漫画之外呢，咁我亦都画好多外国的儿童书的插画，咁所以即那里亦都会有另外一种画嘅风格咁样，咁所以就样都试下玩下咁样咯。 咁啊，甚至乎啦，早前你去安古兰国际漫画节嘅时候啦，亦都见到唔同嘅前辈，譬如好似李志达啊，又或者即系同时间而家都摆紧展览嘅柳广成啊等等。 嗯， 有冇啲朋友仔你特别想同佢哋合作啊 ，cross over 啊，或者一齐玩下噶？ 有啊，因为我就即系好似你之前咁讲，我啲。畫比較西化，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太認識香港好多嘅即係藝術或者漫畫圈子入面嘅其他嘅 artist。咁所以即係如果有香港唔同嘅 artist 想有合作機會呢，咁我都會好想一齊玩下。咁啊係囉，咁啊最好就即係主題會相近咁樣，即係好似譬如而家搞緊嗰個關於狗仔呀咁樣。咁呢啲我都好歡迎嘅。 我以為你話有另外一 pair 嘅 couple， 然之後就變咗你哋好似四人行一齊去旅行嘅。 都可以啊，係啊係啊，都可以嚟搵我一齊玩。係我覺得即 crossover 最有趣就係會擦出好多火花。 即聽落都幾有趣喎呢個玩法。 系咁啊，令到我哋非常之期待啦。咁啊，如果咁多位听众听到呢度都对 Bonnie 嘅作画啦，甚至乎佢同埋佢另一半啊，呢、這个 IT 男啊，咁啊都有兴趣嘅话啦，咁啊欢迎可以上网啦，就揾翻 The Art of Bonnie Bang， 咁啊你就会见到噶啦。咁啊唔单止见到佢而家嘅连载啦，甚至乎佢一啲嘅制作过程嘅 making of 啊。咁佢间中都会摆上嚟，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喺唔同嘅其他嘅渠道咧，都可以留意 Bonnie 嘅。咁啊，除咗 Bonnie 而家讲紧呢个展览之外咧，咁啊嚟紧仲有其他活动咧，都可以支持佢多啲噶。 嗯嗯， 系啊，咁啊 ，Bonnie 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可能你嘅粉丝啊、你嘅 fans 分享一下嘅咧？ 嗯，如果系粉丝，我香港粉丝又比较少嘅，所以如果而家听紧系。有認識我嘅漫畫嘅話，咁非常之多謝你哋嘅支持啦。咁啊，咁我個人就比較靜啲嘅，所以就唔係會有好多嘢講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多謝各方面嘅支持。咁啊，會再畫多啲靚嘅作品、有趣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咁啊，大家得閒就留意一下。我新 post 嘅漫画或者动向咁样啦， 多谢晒你，系咪网络上面第一个访问嚟噶？ 系啊系啊， 咁啊多谢 Bonnie 同我哋分享、 嗯，多谢晒 佢嘅创作，多谢晒， 多谢晒。 持住他贵妇随意，何用敲响作战鼓声作引子？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过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来场小小的派对，倦极同时沉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明星杯卡美醉，隆重已让我觉得疲累，宁静安稳够我所需。谁在怀念随即倒数，撒下烟花与水子，是谁在期待圆月中秋，放肆这没意思，难道谁等到家日早前面试，需要谁同意，其实周一到五都可以透支。小小餐厅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没有刻意选过日子，刻意讨好谁？共你只要相爱就不会心虚。来场小小的派对，倦极同时沉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相聚，多相聚都好过共你像对。成大器其实无乐趣，觅个伴我做菜的伴侣，没有时间就再不见谁，留名百岁，不过为人间争取。流连小小餐店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小小沙发里让大人物唏嘘。 怀着小小的派对，倦极同时准睡，成为小小的爱侣，平淡里能多心醉，多心醉，都好过同你像对。放